你好，我是郑延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13讲，欢迎回来。在上一篇文章里，我在应用程序中模拟的 TCP Keep Alive 机制，完成 TCP 心跳检测，达到发现不活跃连接的目的。那在这一讲里，我们将从 TCP 角度看待数据流的发送和接收。如果你学过计算机网络的话，那么对于发送窗口、接收窗口、拥塞窗口等名词肯定不会陌生，他们各自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在今天的文章里，我希望能从一个更加通俗易懂的角度进行剖析。在前面的内容当中，我们已经熟悉如何通过套接字发送数据，比如使用 write 或者 send 的方法来进行数据流的发送。我们已经知道调用这些接口并不意味着数据被真正发送到网络上，那其实这些数据只是从应用程序中被拷贝到了系统内核的套接字缓冲区中，或者说是发送缓冲区中，等待协议站的处理。那至于这些数据是什么时候被发送出去的，对应用程序来说无法预知的。那对于这件事情真正负责的是运行于操作系统内核的 TCP 协议站实现模块。我们可以把理想中的 TCP 协议可以想象成一对运输货物的货车，运送的货物就是 TCP 数据包，这些货车将数据包从发送端运送到接收端，就这样不断周而复始。我们仔细想一下，货物达到接收端之后是需要卸货处理、登记入库的，接收端限于自己的处理能力和仓库规模，是不可能让这对货车以不可控的速度发货的。那接收端肯定会和发送端不断的进行信息同步，比如接收端通知发送端，后面那20辆车你给我等等，等我把这里腾出地方你再继续发货。其实这就是发送窗口和接收窗口的本质，我管这个叫做 TCP 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型。发送窗口和接收窗口是 TCP 连接的双方，一个作为生产者，一个作为消费者，为了达到一致协同的生产消费速率而产生的算法模型实现。说白了，作为 TCP 发送端，也就是生产者，不能忽略 TCP 的接收端，也就是消费者的实际情况，不管不顾的把数据包都传送过来。如果都传送过来，消费者来不及消费必然会丢弃，而丢弃反过来使得生产者又重传发送更多的数据包，最后导致网络崩溃。我想理解了 TCP 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型，再反过来看发送窗口和接收窗口的设计目的和方式，我们就会恍然大悟了。TCP 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型只是在考虑单个连接的数据传递，但是 TCP 数据包是需要经过网卡、交换机、核心路由器等一系列的网络设备的，网络设备本身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当多个连接的数据包同时在网络上传送时，势必会发生带宽争抢、数据丢失等等。那这样 TCP 就必须考虑多个连接共享在有限的带宽上，兼顾效率和公平性的控制，这就是拥塞控制的本质。举个形象一点的例子哈，有一个货车行驶在半夜三点的大路上，那这样的场景是断然不需要拥塞控制的。我们可以把网络设备形成的网络信息高速公路和生活当中实际的高速公路做个对比。正是因为有多个 TCP 连接，形成了高速公路上的多对运送货车，高速公路上开始变得熙熙攘攘，这个时候就需要拥塞控制的接入了。在 TCP 协议当中，拥塞控制是通过拥塞窗口来完成的，拥塞窗口的大小会随着网络状况实时调整。拥塞控制常用的算法有慢启动，它通过一定的规则慢慢地将网络发送数据的速率增加到一个阈值，超过这个阈值之后慢启动就结束了。另一个叫做拥塞避免的算法登场，在这个阶段 TCP 会不断地探测网络状况，并随之不断调整拥塞窗口的大小。现在你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时刻 TCP 发送缓冲区的数据是否能真正发送出去，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当前的发送窗口大小，另一个是拥塞窗口大小。而 TCP 协议中总是取两者当中最小值作为判断依据，比如当前发送的字节为100，发送窗口的大小是200，拥塞窗口的大小是80，那么取200和80中的最小值就是80，当前发送的字节数显然是大于拥塞窗口的，结论就是不能发送出去。这里千万要分清楚发送窗口和拥塞窗口的区别。 发送窗口反映了作为 TCP 连接点对点之间的流量控制模型，它是需要和接收端一起共同协调来调整大小的。而拥塞窗口则是反映了作为多个 TCP 连接共享带宽的拥塞控制模型，它是发送端独立的根据网络状况来动态调整的。注意我在前面的表述当中提到了，在任何一个时刻里 TCP 发送缓冲区的数据是否能真正发送出去，用了至少两个因素这个说法。细心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除了之前引入的发送窗口、拥塞窗口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吗？那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有趣的场景。第一个场景是接收端处理的急不可待，比如刚刚读入了100个字节，就告诉发送端，喂，我已经读走100个字节了，你继续发。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发送端应该怎么做呢？第二个场景是所谓的交互式场景，比如我们使用 Telnet 登录到一台服务器上，或者是用 SSH 和远程的服务器交互。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屏幕上敲打了一个命令，等待服务器返回结果。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和服务器端进行数据传输。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每次传输的数据可能都非常小。比如敲打的命令 PWD 仅仅三个字符，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好比每次叫了一辆大货车只送一个小水壶。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发送端该怎么做才合理呢？第三个场景是从接收端来说的，那我们知道接收端需要对每个接收到的 TCP 分组进行确认，也就是发送 ACK 报文。但是 ACK 报文本身是不带数据的分段，如果一直这样发送大量的 ACK 报文，就会消耗大量的带宽。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 TCP 报文、IP 报文固有的消息头是不可或缺的，比如两端的地址、端口号、时间戳、序列号等信息。在这种情形下，你觉得合理的做法是什么呢？ TCP 之所以复杂，是因为 TCP 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像以上这几个场景啊，都是 TCP 需要考虑的情况。一句话概括，就是如何有效地利用网络带宽。第一个场景也被叫做糊涂窗口综合症，这个场景需要在接收端进行优化，也就是说接收端不能在接收缓冲区空出一个很小的部分之后就急吼吼地向发送端发送窗口更新通知，而是需要在自己的缓冲区大到一个合理的值之后再向发送端发送窗口更新通知。这个合理的值由对应的 RFC 规范定义。第二个场景需要在发送端进行优化，这个优化的算法叫做 NAGO 算法。 NAGO 算法的本质其实就是限制大批量的小数据包同时发送。为此呢，他提出在任何一个时刻未被确认的小数据包不能超过一个。这里的小数据包指的是长度小于最大报文段长度 MSS 的 TCP 分组，这样发送端就可以把接下来连续的几个小数据包存储起来，等待接收到前一个小数据包的 ACK 分组之后再将数据一次性发送出去。第三个场景也是需要在接收端进行优化，这个优化的算法叫做延时 ACK。 延时 ACK 在收到数据后并不马上回复，而是累计需要发送的 ACK 报文，等到有数据需要发送给对端时，将累计的 ACK 捎带一并发送出去。当然延时 ACK 机制不能无限的延时下去，否则发送端误认为数据包没有发送成功，引起重传，反而会占用额外的网络带宽。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组合，即 NAGO 算法和延时 ACK 的组合？这个组合为什么奇怪呢？我举个例子你来体会一下哈。比如客户端分两次将一个请求发送出去，由于请求的第一部分的报文未被确认， NAGO 算法开始起作用，同时延时 ACK 在服务器端起作用。假设延时时间为200毫秒，服务器等待200毫秒后对请求的第一部分进行确认，那接下来客户端收到确认之后， NAGO 算法解除请求第二部分的阻止，让第二部分得以发送出去，服务器端在收到之后进行处理应答，同时将第二部分的确认捎带发送出去。文稿当中有一张图，你可以从这张图当中看到 NAGO 算法和延时确认组合在一起，增大了处理时延，实际上两个优化彼此在阻止对方。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在有些情况下 NAGO 算法并不适用，比如对时延敏感的应用。那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套接字的修改来关闭 NAGO 算法。值得注意的是，除非我们对此有十足的把握，否则不要轻易改变默认的 TCP NAGO 算法， 因为在现代操作系统当中，针对 Nagle 算法和延时 ACK 的优化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可能在禁用 Nagle 算法之后，性能问题反而更加严重。其实前面的例子里，如果我们能够将一个请求一次性发送过去，而不是分开两部分独立发送，结果会好很多。所以在写数据之前啊，把数据合并到缓冲区批量发送出去，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不过有时候数据会存储在两个不同的缓存当中，对此我们可以使用一种方法来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从而避免 Nagle 算法引发的副作用。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这个方法，这两个函数的第二个参数都是指向某个 LVAC 结构数组的一个指针，我在文稿当中给出了 LVAC 的结构定义。另外接下来的部分涉及到程序展示集中写的方式，你需要到文稿当中看相应的代码。这个程序的前半部分创建套接字建立连接，那就不再赘述了。关键的是第24到33行使用了 LVAC 数组，分别写入了两个不同的字符串，一个是 hello， 另一个通过标准输入读入。在启动该程序之前啊，我们需要启动服务器端程序，在客户端依次输入 word 和 network。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服务器端接收到了 LVAC 组成的新的字符串，这里的原理其实就是在调用 write v 操作时，会自动把几个数组的输入合并成一个有序的字节流，然后发送给对端。那今天的内容我重点讲述了 TCP 流量控制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型，你需要记住以下几点。一、发送窗口用来控制发送和接收端的流量，拥塞窗口用来控制多条连接公平使用的有限带宽。二、小数据包加剧了网络带宽的浪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引入了如 Nagle 算法、延时 ACK 等机制。三、在程序设计层面不要多次频繁的发送小报文，如果有可以使用 write v 批量发送。和往常一样，那给大家留两道思考题，针对最后呈现的 write v 函数，你可以查一查 Linux 下一次性最多允许数组的大小是多少呢？另外 TCP 拥塞控制算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请你查阅一下最新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那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